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继彤。从今天开始呢，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来给大家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从咱们这个栏目的名称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出来，是过去那些事。过去那些事顾名思义就是历史上的事情，那也就是一些历史故事。那位说了，讲历史，那你从什么时候说起啊？我呀，首先要给大家讲的是明朝那些事儿。可能又有朋友问了，哎，讲历史吗？怎么不从一开始讲起啊？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那干嘛偏偏从明朝讲起啊？这个呢，我就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了。因为在2006年呀，有一本写明朝历史的书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当年明月，当然了，这是他的网名，也可以说是他的笔名吧。那么经常上网的朋友呢，可能对他的这个名字呀并不陌生，尤其是天涯呀、新浪的这些网友朋友们。因为最早啊，当年明月就是在天涯的论坛发表了他的这个长篇文章《明朝那些事儿》。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啊，应该叫《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他是从朱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作者当年明月说，自己的写法是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且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并且说呀，自己的作品不是小说，不是史书，姑且呢叫做明札记。但是他的文章一问世啊，就得到了这个广大朋友们的喜爱。有一位网友甚至评论说，文章以通俗的小说方式，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制造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情怀、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讲述了60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并将继续讲述到明末276年的历史。此文作工严谨而又不乏幽默，可作明史普及读物，也可用于茶余饭后的消遣，皆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无事消遣之首选读物。这个评价相当的高。那么从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又是怎么来看待他的这个文章的呢？央视百家讲坛细解明朝17帝的主讲人毛佩奇先生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作者当年明月写轻松的历史，其实并不轻松，大家轻松的读历史，希望真的很轻松。说到这儿呢，各位是不是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我要从明朝那些事儿说起？好了，我们就此开始吧。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说说故事里的事儿，讲讲过去那些事儿。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就让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说起吧。姓名朱元璋，别名朱重八、朱国瑞，性别男，民族汉，血型这不知道。学历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通通的不是，后来曾经自学过。职业皇帝，家庭出身贫农，至少三代。生卒年月是1328年到1398年。最喜欢的颜色黄色，这个好像历代的皇帝都是喜欢这个颜色。社会关系，父亲朱五四，农民，母亲陈氏，农民。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主要经历1328年到1344年放牛，1344年到1347年做和尚，主要的工作是出去化缘， 其实就是要饭。1347年到1352年做和尚，主要的工作是撞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嘛。1352年到1368年造反，这个比较猛。1368年到1398年主要工作是做皇帝。一切的事情都要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朱五素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这个皇帝出世，在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什么怪象啊？比如说刮风啊，下暴雨呀，冒香气呀，天上星星闪呢，到处放红光啊，反正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呢和别人他不一样。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的时候啊，据这个《明实录》记载，那是红光满地，夜间房屋当中就出现了异光，以至于邻居都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然而当时啊，朱元璋的父亲农民朱五四的心情并不像现今我们在医院产房外头看到那些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们那样。作为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农民朱五四的工作由两部分构成，他呀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来讨生活。这就决定了作为这个劳动家庭的一员，要活下去只能不停的干活。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之后，父母呢为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是元朝时候的惯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朱重八。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重啊就是双重，两个的意思。所以说他的这个名字也可以理解叫做朱八八。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啊，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那位说了，有什么特点呀？咱们来听听啊。朱重八的高祖叫朱百六，他的曾祖名字叫做朱四九，他祖父的名字叫朱初一，他父亲我们刚才介绍过了，叫朱五四。取这样的名字并不是因为朱家都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啊，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其实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是出生的日期来命名。也不知道啊，那会儿搞这个户口登记的人看见这么多的数字，这眼睛会不会花。朱重八的童年是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他曾经很想读书，可是他父亲朱五四是付不起学费的。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呢，朱重八很老实的帮着地主刘德呀放了12年的牛，因为他要吃饭。在这个时候，朱重八的梦想是好好的活下去，到16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当媳妇儿，然后生下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名字呢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朱四零之类的。等到朱三二朱四零长大了，就让他们去地主刘小德家放牛。这就是16岁时的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极其腐败的元朝的统治之下，那些腐败的官吏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之下的老百姓也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多余的人给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这个在原始当中也有记载，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够用来收钱。比如吧，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 打官司有公事钱，怎么样，怕了吧？哎，那位说了，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儿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的也要钱，要什么钱呀？要收散花钱，服了吧？于是在元朝统治中国60多年之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此时的元帝国就好像是一匹不堪重负的骆驼，只等那最后的一根稻草。这根稻草很快就到了。1344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朝了。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灾难，同时也给元朝挖了一个墓坑，并且写好了墓志铭。这个墓志铭是怎么说的呢？识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对这句话非常的熟悉，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对这句话呢很陌生。其实呢，关于这句话呀，还真有一段故事，以后我会详细的给您讲。与此同时，上天还为元朝准备了一个填土的人，那就是朱重八。当然了，那时候朱重八还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一年他才17岁，很快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同时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只有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经历苦难，投入火中，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够浴火重生，成为光芒万丈的神鸟。元朝至正4年，也就是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一个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吧，也还得防着他们造反，不是？所以呀，修黄河河堤就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元朝的政府当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河堤，难道要任由黄河改道淹死很多人不成吗？嘿嘿，在历史上啊，就有着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事也不例外。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张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在呢？这要到7年之后才见分晓。极力主张修河堤的是元朝著名的宰相脱脱，他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位名臣，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他本人为政清廉，而且十分的能干。那么我们在25史当中看到的《宋史》就是他主持修的。可是脱脱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极力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着那微弱的火光来把它点燃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一个消息是黄河泛滥了，那另一个消息是淮河沿岸遭遇了严重的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朝政府来说，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一点，反正老百姓饿死了病死了，他们就没麻烦了。当然表面功夫还是要做一做的。当时的皇帝呀，也就是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啊，这个路啊是元代地方行政的单位。赈灾物品拨到各路之后，地方长官再留下一点，之后是州县，一层层的下来，到老百姓手里头估计就剩骨子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之类的话，并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再与当今的皇上比较一下。皇帝看到了报告，深感自己做了件大好事，于是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也记上一笔功劳，皆大欢喜啊，大家都很满意。但是老百姓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那朱重八肯定是那些极不满意的人当中的一个。灾难到来之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初九，大哥被饿死；十二，大哥的长子饿死了；二十二，母亲饿死了。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了。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让他们有口饭吃。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朱重八一些惊喜，有时候是一个小巧的竹蜻蜓，有时候是地主家不吃的猪骨头，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朱重八的姐姐已经出嫁，三哥去了人家倒插门，除了朱重八的二哥，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成员。十七岁的朱重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的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他唯一的宣泄方式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埋葬自己的父母。可是他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份上，找个地方埋了他爹。刘德干净利索地拒绝了朱重八，原因很简单，你父母死了关我屁事啊，给我干活我也给过他饭吃啊。朱重八没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裹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来埋葬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幸好啊，有好心人看到了这哥俩实在是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了父母。昏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泱，这是后来能够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朱重八不明白，自己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呀？可他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因为他也要吃饭，他还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的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都拜，祈祷的唯一内容只是希望与父母一起生活下去，有口饭吃。但结果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能救他，复仇的火焰开始在他心底燃烧，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口饭吃，朱重八决定去当和尚。可是当了和尚就真的能够吃饱饭吗？ 这出了家的朱重八又会遇到哪些事情呢？咱们下一回接着说。